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来自史家实验学校5年级的李欣然，今年11岁。我阳光开朗，积极向上，在班里还担任了中队长的职务。我有许多爱好，如小提琴、街舞、朗诵、唱歌等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朗诵，因为我觉得朗诵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并感染他人。朗诵还可以提高阅读能力，增强艺术鉴赏。我也喜欢参观博物馆，从中让我懂得了古代人民的生活和习惯，也懂得了许多文化知识。今天我要为大家诵读的是张恨水的《五月的北平》。从文中我感受到了和我见到不一样的北京，那是永世了的北平，永世的古城的绿色与花香。下面我朗诵其中的一段。在五月里下过一回雨，槐叶已在院子里着上了一片绿荫，白色的淮阳花在绿枝上堆着雪球，太阳照着非常的好看。枣子花是看不见的，但绿色和小叶的颜色同样，而且它又极小，只比芝麻大些，所以随便看不见。可是它那种兰蕙之香，在风停日舞的时候，在月明如昼的时候，把满院子都浸润在了幽静淡雅的境界。雅使这人家有些盆景，石榴花开着火星样的红点，夹竹桃开着粉红色的桃花瓣，在上下皆绿的环境中，这几点红色娇艳绝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在聊金曲奖，那因为前一段时间的金曲奖的组委会公布了入围名单，所以说呢话题度还是比较热门的哈。 那么说到金曲奖呢，有一个歌手绝对必须要提到，那就是蔡琴，因为没有她的话，可能就没有后来的金曲奖。那么好，今天我们的歌坛新云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歌者蔡琴。那么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呢，所以说就没有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把您的翻唱大作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作品。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吉他这个乐器呢，曾经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呢就包括蔡琴。他的爸爸呢是船员，经常出海，常年不在家。后来呢，妈妈就发现，女儿的嗓音得天独厚，就送给了他一把吉他，还有一卷空白的磁带，让他呢每学会一首歌曲就录在里面。后来呢，过了好多年，蔡琴的吉他变得不好用了。后来呢，他就想干脆换一把，带着钱呢就来到了百货公司的音响部门。结果呢，看到了店里就贴了一张唱歌比赛的招募海报，优胜者的奖品呢就是他想买的吉他。于是乎呢，他就报名了。他心里想着，万一要是赢了，那吉他钱不就省了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分享的是蔡琴的歌曲《渡口》。那么顺便说一嘴，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用这首歌给音响和耳机试音，因为这首歌呢能够很好的测试低频的表现能力，细节体现在鼓声能否让人感觉到鼓面的震动，贝斯演奏听听低音是浑厚还是单薄，那么吉他声呢是否有拨弦的感觉。如果说这三条都能做到，那么一定是一个好的音响或者是耳机，各位可以试试看。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怀念从此停顿。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热泪在心中汇成河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有个天涯，让我在襟上吧，而明日有个天涯。 来自蔡琴的演绎。那么在蔡琴参赛之前呢，没有人觉得她能够赢，包括那把吉他，因为她从小开始呢，除了父亲会教她唱几首歌之外，几乎就没有再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而且呢，她在学校里学的是美工，跟音乐呢也是完全不沾边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他的形象和大众印象当中的歌手呢还有很大的差别。鼻梁上架着一副非常沉重的眼镜，镜片非常的厚，那么他的嘴唇呢也比深度近视镜片还要厚上好几倍，无论是大眼睛还是厚嘴唇都不太符合当时的审美，所以说呢根本没有人看好他。我们呢还是先来听歌，依然是来自蔡琴的翻唱的歌曲，叫做把悲伤留给自己。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无论你在天涯海角 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把悲伤留给自己，来自蔡琴的演绎。尽管说不被人看好，但是蔡琴的表现却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从初赛到复赛一路过关斩将，而且呢显得非常轻松。但是呢进了决赛他却不想参加了，当时呢很多同学都不太理解。那么真实原因呢，是因为他的两个双胞胎弟弟要高考，那么爸爸呢又是常年不在家，妈妈也不认字儿，他就想休学在家帮两个弟弟补习。但是呢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要耽误大量的时间了，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在家人的支持下回到了舞台。决赛的时候凭借一首《船》赢得了在场评委和观众的认可。其实呢当时人们对于他的选歌不是很理解，因为这首歌是同名电影《船》的主题曲，但是呢那一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蔡琴才10岁，歌曲绝对不是当时年轻人当中流行的。一起来分享蔡琴的这首《船》。 有一条小小的船，漂泊过东南西北，漂泊过西北东南，身材多少憧憬，承载了多少梦幻，来来往往无牵绊，春去秋来是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是歌者蔡琴。那么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互动话题了哈。那么呢，也是欢迎各位把自己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作品。凭借歌唱比赛获得专业人士的认可之后呢，蔡琴就进入了歌坛，并且呢，在同一年参与到了民谣风系列专辑的录制之中，歌唱了单曲《恰似你的温柔》、《我曾经来过》和《就这样哀叹一段美丽的爱情》这三首歌，其中最火的歌曲就是《恰似你的温柔》，那么这呢，也是蔡琴的代表作之一。不过歌曲最初的模样呢，并不是蔡琴唱的那样，节奏要比现在听到的快一些。但是呢，蔡琴一看歌词，就是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他就说，这么温柔的歌，难道不应该慢慢的唱出来吗？于是呢，就联系到了梁鸿志，也就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建议他呢，把歌曲改一下，把速度降下来。后来呢，这事让唱片公司感到如获珍宝。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

的眼神来自蔡琴。蔡琴能够走红和她选的发展道路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出赛曲开始呢，她的专辑当中总会收录一些老歌，比如出赛曲当中的船和庭院深深。船呢是当年她比赛时唱的歌曲，庭院深深是琼瑶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不过呢，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年轻的歌手会去唱老歌，所以说呢，比起同龄人，蔡琴的听众层呢就比较广泛。后来呢，蔡琴不仅局限于录制老歌专辑，更是把老歌变成自己的标志，甚至演唱会都以老歌新唱为主。那么这样她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一起来分享专辑出赛曲当中的另外一首老歌，名叫《庭院深深》。 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 深深来自蔡琴。20世纪80年代是流行乐突飞猛进的关键时刻，很多民歌歌手从欧美音乐当中吸取经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歌坛，唱片公司都瞪大眼睛寻找明珠。像蔡琴这个条件呢，早就被各大唱片公司看中，而他呢，决定把未来交给飞碟唱片打造。那飞碟唱片呢，对于蔡琴确实是花了心思的。那一年呢，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上映了，公司呢为他争取到了演唱电影主题曲的机会。不久后，蔡琴优美的声音就随着电影的热映传遍了大街小巷。同样是在加入飞碟唱片之后，公司对于他的形象做了改造，把他的招牌大眼镜摘了下来，让他从过去的近视眼、厚嘴唇的刻板印象中脱离出来，成了温柔美丽的代名词。继续来分享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影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由蔡琴演唱的《最后一夜》。 才不晚，恼人无辜，何不尽醉人春酒，两 是有谁为我数空对花灯愁，我也曾陶醉在两情相悦相飞舞中的彩蝶，也曾心碎与黯然离别，哭到在路时台阶，红灯将灭酒也醒，此刻该向他告别， 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分享的是歌者蔡琴的歌。那么今天呢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 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作品。蔡琴呢对于歌坛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唱了很多很多的歌，现在咱们说华语歌坛上比较权威的奖项都会提到金曲奖。那么其实这个奖项的诞生和蔡琴有很大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蔡琴进入歌坛之后呢，麦克风一挥，收获一大批的歌迷，却发现没有正式的奖项来鼓励他。 电影方面有个金马奖，那为什么唱歌就没有奖呢？当时呢，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活动的最高级单位是新闻局，蔡琴呢写了八张信纸，希望官方专门设立一个奖来鼓励从业人员。后来呢，当时的领导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很快就给了回应，建议从金鼎奖中增设和唱片相关的奖项。当时的金鼎奖呢是鼓励图书出版业的奖项，后来慢慢的金鼎奖就被金曲奖给取代了，华语歌坛终于算是有了正式的奖项。一起来分享蔡琴的歌《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七月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城市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七月的经典，美丽的句点。 来自蔡琴。蔡琴推动了华语歌坛的发展，同时也没有过多的受歌坛环境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的唱片公司被外国品牌的一波波的并购了，唱片市场可以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蔡琴呢始终是有条不紊地推出新作品。后来网络时代来临，唱片业更是不景气，但是呢，这段时间他却开始出现在戏剧的舞台上，并且试着把音乐、舞蹈和戏剧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演出模式。直到40岁，他才开启演唱会的大门。 虽然在这之前他有过很多演出，但是一直到2003年才开始举行第一次个人演唱会。那么直到现在，他每次演出依然唱着经典老歌，但是每一次都会放话说，我唱的就是不一样。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哪怕是别人翻唱过无数次的歌曲，他也能唱出新鲜的感觉。好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蔡琴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延时北京文艺广播11点。 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6886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6886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呦呦，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688666，快问问吧。400606688666， 详见店内活动。